MC 天佑 QQ 号码为309816662，其他假冒。 若今生乱世如麻，尔虞我诈，便许你来世锦绣红花，满城烟花，君可愿白饮茶，清风送马，再唱一曲《六月与雨下》。几年诟病人不曾进入你心门，风行万种诗的神，我却不敌一座坟。你使将军我吃惊，身披战袍无人替，不负王也不负帝，我葬我了一生的孤寂。我想打开你心门，你心却有一道痕，你的笑太销魂，连我独自去沉沦。终于做回我自己，身心故乡奏一曲，不说必想离开，你说终究我是输不起。莽脏我绝望，我是妓女你是将，你说他在你心上，怎能代替他模样。你如毒毒刺骨，你却拿命跟我赌，狂神毒药一直污，我一身的眷恋化尘土。你是将军我是妓，始终无法把他替，你是将军我是妓，爱恨的城池空回忆。奈何桥木波涛，红尘往事终成伤，我的爱并不脏，酒醉的心里也伪装。如有来世不作戏，愿你随侬一同去，若有来生再相聚，代表的不要把我气。来生若能长相守，这段深情换你有，再让我等太久，是太阳下山我就走。三生石旁你可在，彼岸花还在等待，若你不负相思在，可愿来生把我爱。这一世你始终不承认你爱我，你说我是妓，怎能和他比？你说他的笑你记挂了一辈子，其实他的